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正道主题不是关于清明节。在经文在路加福音一到十一节，如果你可以打开你的圣经，由我来念经文，路加福音一到十一节，请听上帝的话语。有一个安息日，耶稣从麦田经过，他的门徒掐了麦穗，用手戳着吃。有几个法利赛人说：“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连这个你们也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拿陈设饼吃，又给跟从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别人都不能吃。”又对他们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又有一个安息日，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在那里有一个人右手枯干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要得把柄去告他。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中间。”那人就起来站着。耶稣对他们说：“我问你们，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就周围看着他们众人，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原。他们就满心大怒，彼此商议怎样处置耶稣。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安息日，也赐给我们你儿子的主日，叫我们六天渴望这一天的来临。我们渴望是因为我们按照你的旨意，按照你儿子他自己的命令，我们一起聚集在此，为的是要能够敬拜你，要能够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儿子的道，能够认识他，能够瞻仰你的荣耀。就求你祝福我们这样行，就求你祝福借着今天的讲道，让你的圣徒们能够更加认识我们的主。我们祷告是奉他的名，阿们。今天的经文描述两个安息日，在其中法利赛人质疑耶稣和他的门徒们没有守安息日。在这之前，法利赛人已经观察主耶稣有一段时间了。耶稣在他们面前行神迹，也向他们宣告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他声称他的门徒们不用进食，因为他与门徒们同在，就表示上帝与他的子民同在，上帝的子民就没有理由进食。他也在他们面前与罪人和税吏同吃同喝，说：“我来本来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他又用比喻对法利赛人说：“你们要有新的眼光，要戴上新的镜片，要有新的权势架构，就好似要用新的皮带盛新的酒，这样子他们才能够认识他和明白他所做的事情。”耶稣知道法利赛人和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一直在观察他，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好似向他们宣告：“看啊，我在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法利赛人他们或许没有像施洗约翰亲眼见证圣灵用鸽子的形象样式降在耶稣的身上，或者他们没有听到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但是他们听说过耶稣医治大麻风的病人，他们也亲耳在他身边听过他的教训，也亲眼目睹叫耶稣叫瘫痪的人站起来。所以法利赛人应该也向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上帝，满心惧怕，说：“我们今日看见非常的事了。”法利赛人的心在刚硬，他们的脑筋在迟钝，也至少应该问：这人到底是谁？ 如果他们不信服耶稣，耶稣做的事至少应该摇动他们的自义和自信，不是吗？然而法利赛人仔细观察，他们非常仔细的观察，却无法看清楚耶稣所做的事，因为他们太在意细节了。他们非常的关心耶稣与谁同席吃饭，门徒们有没有进食，在安息日掐麦穗这一类的细节。注意细节是好事，我们都会希望我们周遭的人多注意一些细节，但是如果只在意细节就成了小心眼，而小心眼总是叫人无法领受真理，也不可能叫人认识基督。英文的俗语是 Devil is in the details， 魔鬼正在细节当中。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一件事的成败取决于细节，你要注意细节，但是细节也可能带来致命的后果。好像你开车的时候只注意你仪表板上的引擎温度，却不完全不知道你其实是在高速公路上逆向行驶。法利赛人非常在意守安息日的细节，反而使他们无法真正的守安息日，也认不出安息日的主。他们拘泥条例，却抵触上帝的律法。基督徒，我们都习惯看法利赛人的笑话，但是我们不应该以为法利赛人是例外。我认为我们应该非常的认真看待法利赛人，他们注重细节，终究不得真道。他们是这种人的典范。法利赛人提醒我们，人可以守一切的规范、法则、律例，却违背上帝。这在我们中间不见得是例外。今天的经文帮助我们检视什么是律法主义，检视守安息日的真谛，检视人不信的模式。经文也再次的帮助我们检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份。有一个安息日，耶稣从麦田经过，他的门徒掐了麦穗，用手戳着吃。有几个法利赛人说，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呢？你注意，法利赛人已经预设耶稣他们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他们听过耶稣的教训，也看过耶稣行神迹，这种预设就不免有点刻薄，不是一种我们所说的宽容的判断，这凸显他们心怀恶意在检视耶稣的作为，因为老师要为门徒们的行为负责。他们并非真的想要知道为什么他们做所谓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他们的问题直接控诉耶稣正在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这是非常严重的控诉，就等于指控耶稣没有守安息日。安息日是犹太人信仰生命的中心，也是上帝他明确的命令，是第四诫命，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这一日你无论何工都不可以做。所以当法利赛人控诉耶稣不守安息日，他们其实是指控主耶稣不爱上帝。你为什么不像我们这样热心上帝的律法？近前的犹太人一天至少会早晚两次背诵生命记的听啊以色列的祷告， Shema 祷告，以色列啊你们要听，耶和华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主耶和华你的上帝。我们不应该太刻板的定论法利赛人是没有爱心，或者他们不爱上帝。他们不仅热心的背诵这个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上帝的祷告，他们也热心的发明各式各样的爱上帝的方法，包括守安息日的条例。对法利赛人来说，遵守安息日一切的律例就是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他们的上帝。这种热心最终导致他们控诉耶稣不守安息日，其实就是指控上帝的儿子不爱上帝。 只因为耶稣没有按照他们的规范守安息日，他在他们眼中就不爱上帝。这当然是很不合理的结论，但这就是律法主义会归纳出来的结论。我们通常会误会律法主义者，以为他们不懂得爱，但是其实律法主义者才是爱的专家。他们发明各种爱的规范和爱的表达方式。弟兄姐妹，不要误解律法主义了，就不自觉的成了律法主义者。律法主义的诉求绝非那种很肤浅的行为要求，律法主义的行为要求背后总是关乎爱。也就是说，你必须按照我的方式爱上帝，你只能按照我的模式爱人，你若不遵循我的规范，你就不爱上帝也不爱人。所以那种明文规范的律法主义，我们其实不用太在意，也不用害怕，因为那种律法主义是很容易分辨出来，久了也没有人会理会它。真正危险的律法主义总是用爱的言语包装起来的，这就是为何律法主义者通常第一个控诉其他人，他们总是第一个控诉其他人你没有爱心。人为自己发明各式各样爱上帝和爱人的方式，但是人最终爱的是这些方式，而不是爱上帝或者爱人。这就是律法主义者的悲剧，想要爱却爱不着，最终也只能够爱自己。律法主义者热爱遵守自己发明的律例，反而离弃上帝的诫命。第四诫命说，在安息日无论何工都不可以做。上帝的律法包括第四诫命是属灵的，人需要属灵的智慧来分辨，来守律法，来分辨什么是不可做的工。但是使用属灵智慧很麻烦，太烧脑了。直接制定行为规范简单多了。法利赛人列出39项安息日不可做的工，包括在安息日不可以收割，不可以打麦、筛选和预备食物。所以当耶稣和他的门徒们掐了麦穗，用手戳着吃，在法利赛人的眼中，这个细节就成了收割，就成了打麦，就成了筛选，就成了预备食物。这当然是非常牵强的标准，在这标准之下，无论何工，任何工都不可以做，成了什么事你都不能做。圣经其实明明说，一个人平常进入邻舍的庄稼中，可以用手摘麦穗来填饱肚子。然而在法利赛人安息日什么事都不能做的前提之下，摘麦穗来吃也成了不可做的工作。我们以为法利赛人他们都是靠行为称义，但是他们也有靠什么事都不做而称义的安息日神学。我们的主耶稣大可以回答他们，你们太拘泥细节了，你们太敏感了。上帝没有说在安息日不可掐麦穗用手戳着吃，但是主耶稣并没有这样子直接回答他们，反而举了大卫的先例。这其实很有意思，因为大卫的先例在这个例子之中确实做了一件律法文明禁止他做的事，但是耶稣他们并没有违背律法，除非是按照法律赛人的标准解读律法。大卫做的事记录在撒母耳记上第21章，就是讲大卫在逃难的时候，逃离扫罗的时候，因为肚子饿，就吃了陈设在那时候应该是会幕，陈设在神的殿里面耶和华面前的饼。只有摩西律法有规范说只有祭司可以吃这样子的饼，而大卫不是祭司，他吃了这饼就违反摩西律法，但是他在逃难，他肚子饿，他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吃，他有生理上的需求，他必须要保全自己的生命，他吃这饼就不算有罪。也因为他是大卫， 他是上帝的受膏者。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大卫吃饼保全自己的生命，才是真正遵守上帝的旨意，以成全上帝的在他身上的目的。大卫的例子显示，如果有另外一个更高的原则，不可杀人，要保全自己的生命，要成就上帝的旨意。如果有另外一个更高的原则，人违背律法明文的规定就不算犯法。但是你需要属灵的智慧来分辨。如果法利赛人不认为大卫有罪，但显然的，他们和他们的老师从来不会认为大卫做这件事有罪，那么他们也不应该以为耶稣他们违背安息日。如果他们认定耶稣违背安息日，那么法利赛人按照同样的标准也应该指控他们的先祖大卫有罪。主耶稣反问法利赛人，连这个你们也没有念过吗？他们当然有念过，但是问题是没有正确的解读和应用经文。耶稣在马可福音的平行经文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让我们思想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安息日是在什么时候设立的？好，我们的神学比较好。安息日是在出埃及记二十章西乃山的时候，上帝所颁布给以色列人的，刻在石板上的第四诫命。但是我们会说，在十诫颁布的时候，那你不可有别的上帝，这条诫命不是在当时所颁布的，也就是说我们不会认为以色列人在领受十诫之前就可拜别的上帝，或者说不可杀人这个诫命在西乃山之前，因为没有颁布，没有设立，以色列人就可以杀人。同样的，安息日的这个诫命也是一样。那刻在石板上的十诫，在西乃山上所颁布给以色列人的那十诫，不过反映原来就刻在人的心板上的道德律。这是说，守安息日的第四诫命不仅是一个礼仪的律法，就是在七日中要有一日，更反映上帝的属性。从一开始，这诫命就刻在人的心板上，是刻在人心板上反映上帝属性，有上帝形象的人应该有的道德律。换句话说，安息日是起初为亚当所设立的，亚当理当效法上帝工作六天，第七日安息。这是说安息日是人的本性，为人所设立的。这样子我们就明白安息日是为人所设立的意义。安息日反映上帝的形象，人要进入上帝的安息，好有份于上帝一切的美善与福乐。安息日是为人所设立的，因为上帝设立安息日，好叫人有份于他，得着一切的好处，享受与上帝的相交与团契。这样看来，安息日绝非什么事都不做，而是尽其所能做一切尽心尽力尽心爱上帝的事。这不外乎就是上帝创造人的目的，也是上帝拯救人的最终结局。这就是为何希伯来书的作者会说，这样看来有另外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上帝的子民存留，所以我们务必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如今在地上守安息日，表示我们将来要进入天上的安息，这是上帝创造我们的目的。法利赛人的问题就是他们过分注重细节，过分注重肉体上的细节，就是肉眼可见做或不做的事情。他们竭力遵守自己发明的规条，守安息日，反而叫他们无份于上帝的恩典与福乐。你听过神学院的老师对 对学生夸口说，他自己做学生的时候从来不在主日赶报告。他一定等到晚上12点过后，安息日结束之后，他才开始做作业。这种心态其实在基督徒之中是常见的，不是吗？安息日是关乎我牺牲我的时间，我牺牲我的工作，我牺牲我的娱乐来守主日，我在主日不做这个也不做那个，为要挪出时间给上帝。主日是我给主，我给上帝的时间。这种主日神学与法利赛人的安息日神学同样的本末倒置，不明白安息日是上帝给我们的时间，是上帝将他自己给了我们。我们在安息日的一切作为都应该反映耶和华上帝主动将他自己给了我们这个属灵事实。以外在的行为达标的守安息日，不可能有这样子的属灵内容，也无法真正的以耶和华为乐。与其是上帝为慷慨，将他自己分享给我们的上帝，这样子不做事的安息日，把上帝当作一个很小气，不让人在安息日做作业或出去露营的上帝。确实，我们都应该更好的守安息日，都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欲，不说自己的私话。关键是我们在安息日一切的不，到底是上帝的恩典，还是被上帝剥夺？弟兄姐妹，我们不应该以为不去露营、不出外用餐、不做作业、不加班、不掐麦穗，就是守安息日。这样的不，或许符合某种外在行为的标准，但是无法叫你得着安息日的好处。耶稣又对他们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之前他声称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更直接宣告他的身份。如果安息日是为人所设立的，那么谁设立安息日？谁是安息日的主？耶和华上帝。那么人子又怎么可能是安息日的主？有人说约翰福音1章14节道成了肉身，对犹太人来说是认知上的原子弹。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是主耶稣他自己抛给法利赛人的核子弹。听到人子，犹太人会想起但以理书7章在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的那位人子，是弥赛亚基督的表征。听到安息日的主，以色列人明白指的是颁布第四诫命的主耶和华上帝。然而有谁想得到人子就是安息日的主？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表示安息日的主成了守安息日的人子。显然法利赛人没有认耶稣为安息日的主。又有一个安息日，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在那里有一个人右手枯干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窥探耶稣，看他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为要得着把柄去告他。可可本的窥探翻译的实在太好了，如果我翻译，我会这样翻译，我会说这是用小眼睛找人麻烦，同样的意思。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哎，路加写，所以学者讨论耶稣凭什么知道他们的意念，是不是借着圣灵？ 还是直接凭借他的神性，无所不知的神性就知道他们的意念。但是我认为那天耶稣他不需要圣灵，也不需要借着他的神性就可以知道文士和法利赛人心中的意念，就连我都应该看得出来。 Why？ 你总是看得出来用小眼睛找人麻烦的人心里在想什么，你在台上讲道你看得出来，你看得出来谁有小眼睛？我们这些有小眼睛的人不见得总是在窥探，但是窥探的人总是有小眼睛。我太太小玉她相信人是面由心生，啊，相由心生吗？面由心生吧，一样的意思，相面相由心生。这就是为什么他愿意嫁给我的原因。我不太确定这是否正确。我会说人的不幸也是相由心生。弟兄姐妹，不幸会带来许多的坏处，包括不幸会叫一个人的眼睛变得很小。耶稣看得出来他们不幸的心，但是主耶稣也要他们看，很明显的要他们观察，就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那人就站起来站着。耶稣对他们说，我问你们，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或你可以翻译，哪样是合宜的呢？哪样是合法的呢？这老实说并不是一个公平的问题，毕竟没有人会说在安息日行恶是合法的或可以的。耶稣把在安息日医治或不医治这两个选项绝对化了，医治就是行善救命，不医治就是行恶害命。犹太拉比的教导是在安息日你不能够医治，医治算是一个工作，除非是关乎生死或者女人生产。所以法利赛人他们在安息日的没有作为，他们的无为就是他们的义。耶稣说实在也大可等到安息日之后，或者就像那神学院老师等到12点之后再医治那个枯干一只手的人，他却说他的意思是在安息日有能力行善却不行善就是行恶。他弟弟之后也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如果耶稣在安息日医治就是行善，那么法利赛人在安息日不医治就是作恶，谁遵守安息日？他就周围看着他们的众人，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马可的平行经文描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耶稣那天医治的是那枯干一只手的人，但显然神迹是特别为那些不信的法利赛人所行的。你看我们的主他是何等怜悯那些不信的人，为他们行了一个神迹，包括法利赛人，只可惜神迹没有叫他们信，甚至你可以说这个神迹叫他们无法信，甚至叫他们心生谋杀。所以一个人带着不信用小眼睛看神迹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他们就满心大怒，或直接翻译这个字很有趣，他们就丧失心智，彼此商议怎样处置耶稣。马可说法利赛人他们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为什么？为什么？只因为耶稣没有按照他们的方式守安息日。 最后让我们思想我们的义要如何胜于如我们的主说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当耶稣说我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他不仅是指归算给我们的义，而是指我们因信称义的人也要行出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法利赛人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们时常面对的试探，就是要将行为制式化、样板化，就是你做这个就算守主日，你不做那个就算守上帝的律法，你有这一个行为就算为义，你有那个举动就是爱。但是基督徒生命有一种吊诡，就是我们一旦制式化任何外在的行为，那行为就不算为义；我们一旦公式化任何爱的举动，那举动就不是爱。我爱小玉，就每天早上为她泡一杯咖啡。但是如果你颠倒这个次序，说泡咖啡就是爱小玉，这就成了律法主义。我们必须承认律法主义确实吸引我们，我们都喜欢有人告诉我们要做什么或不做什么。 你不要说那么多了，你就告诉我怎么做就行了。 你如果不知道怎么爱，你就去泡一杯咖啡吧，或者你就去帮人洗脚。法利赛人他们据信弥义的规范人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人会听这样子的教导。但是我们基督徒不能够诉诸这样子的义，因为我们和他们不一样，我们有圣灵，我们有心意更新变化分辨上帝可喜悦旨意的心智，我们就可遵循上帝的律法，属灵的律法，而不是人的律例。我们的义就可以也理当胜过法利赛人的义。关于守安息日或者守主日，我们理当在主日参与公众敬拜，但是反过来，这不表示参与公众敬拜就一定守主日。中心参与主日公众敬拜是守主日不可或缺的，我们认知这是主明确的命令，也是上帝的旨意。但是如果我们以为只要来教会聚会就遵守第四诫命，我们就落入法利赛人的义。你若身体在教会，你的心却筹算自己的事，你就确实有这守主日的外在行为，却没有真实的守主日。这是说，是的，我们不应该在主日赶作业，但是以为不赶作业就是遵守主日，这是法利赛人的义。弟兄姐妹，你分辨得出来其中的差别吗？同一个外在行为是出于上帝的恩典，还是基于人的自义？这就是遵守上帝律法和律法主义之间的差别，其实也就是天堂与地狱之间的差别。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安息日，是你儿子的主日，这是恩典。而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的意识，而是按照你的规范领受恩典。我们守主日就不仅遵守你的诫命，更是领受你的恩典。我们若只在行为上遵守诫命，就算遵守再多的律例也不算守主日，因为我们没有领受恩典。我们感谢你的儿子成了守安息日的人子，因为他我们就有份于你。如果你的儿子没有成了人子，如果他没有完美的遵守第四诫命，我们就没有一个人进得了上帝的安息。所以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阿门。